微信公众号。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径，与您共同成长。新鹰展翼综合金融服务，为高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股权和债权全生命周期融资，陪伴您企业成长每一天。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6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以多云天气为主，没有全市性的明显降水天气，只是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短时弱降水。同时，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全市各主要道路路口车辆行驶畅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啊，就是说虽然现在还是七月的下旬，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准备11假期的一些相关的行程。那从往年的这个旅游情况来看的话，也确实是，如果您要出行旅游的话，就一定要早做打算。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给您带来全球的各个旅行目的地的全方位的一个解析。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十一期间去日本是一个怎么样的选择呢？日本我们给它的定位是注定火爆，而且也是比较推荐的。推荐理由是由于距离比较近，气候呢差别不大，服务业发达，美食也很多，所以11期间选择去日本旅行的人是越来越多，而且可以预见今年的国庆节去日本旅行的中国游客数量可能还会创下新高。日本的机票在国庆期间涨幅也会比较大，热门城市的酒店也会一房难求。所以各位在出行之前，你一定要提前计划好行程，做好准备。来介绍一下11期间这个日本的相关地区的一些气候的情况啊。东京气温是在 15.4 到 21.8 度之间，然后呢10月份的降水天数是 9.8 天。大阪的气温在 15.5 度到 23.3 度之间，然后呢10月份降水天数是 7.9 天。札幌气温在 7.5 度到 16.2 度之间，然后10月份的降水天气是 11.7 天。另外再来跟说大家说一说，就是日本在11期间的节庆也很多，最好玩的呢是东京池袋地区的代祭。这个代祭啊， 其实最为人乐道的是它不是它的祭典，而是那个占据了三条街，有几十支队伍参加的超大型尬舞啊！参赛的队伍上至六旬老汉，小到八岁萌娃，那是当地人跟游客都非常喜爱的一个运动。那还有哪些景点要推荐呢？我们说由于地理位置靠北，十月初北海道是可以观赏红叶的，而且层云峡被认为是全日本最早封红的地方，每当秋来，山顶上已经是初雪皑皑，近处白雪映衬下的枫林却是层层叠叠，红黄绿三色辉映，比明信片上的风景还要诱人。当然如果您想要避开人流，冲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十月份的时候，冲绳已经退去了夏天的这个燥热啊，气温在23到28度之间，还可以下海游玩。冲绳非常适合小朋友，所以您可以带着孩子来一趟国庆的冲绳亲子游，一定是能够让家人玩得很开心。好，介绍完日本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斯里兰卡。我们给它的定位是物美价廉，所以也是比较推荐去的。因为十月份的斯里兰卡，它是旅行的旱季。这个物美价廉、可玩性高的热带岛屿呢，气温非常宜人，唯一的缺点就是雨水有点多。不过这里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啊，不会给行程造成太大的影响。不利因素是国庆期间斯里兰卡机票的涨幅会比较大啊，想去的朋友您要提前订好机票了。来说一说那边的天气的情况啊，像他们的科伦坡气温是14到30度之间，十月份的降水天气。降水天数有17天左右。再一个就是加勒，他们的气温是 24.1 度到 28.5 度之间，然后10月份的降水天数也是在18天左右，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降水是比较多的。那那边有什么景点呢？狮子岩是斯里兰卡必去的景点，因为它在斯里兰卡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长城。狮子岩的所在地叫西吉里耶，位于斯里兰卡的内陆啊，如果这个去看狮子岩的路上还能顺便的领略一下这个岛国的内陆风光，所以这个也比较推荐。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斯里兰卡有一个项目叫，就有一个节目吧，叫挂火车。就是大家喜欢啊，在斯里兰卡的火车上，比如说把住扶手，然后让身体啊伸出这个火车的车门外，然后拍一段照片，这叫挂火车。有两个地方是游客最喜欢挂火车的两段，一是科伦坡到旧加勒的海边火车，另外一个呢就是康提到埃拉的高山火车。当然我们在这里提示您啊，挂火车是有风险的，小伙伴们需要谨慎，千万不要光为了拍一张美照，有些女同志啊，这个为了拍个美照就拼了命要去挂这个火车，如果您臂力不够或者是平衡性不好，万一掉下来，虽然说它火车肯定是比较慢，但是也是非常危险的。Home on that midnight train, fight for your life.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说一说澳大利亚啊，这个十月啊是澳大利亚的春季，虽然说没到最好的旅游季节，但是仍旧是值得一去。国庆节去澳大利亚旅行，东南海岸的墨尔本和悉尼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早晚的温差比较大，保暖的衣物是必不可少的。国庆期间澳大利亚的机票同样是涨幅惊人，汉密尔顿岛等热门景点的酒店也会早早的被预定一空，所以我们七月份就跟您说了这些消息啊，这些可以去的地方，您如果能现在打算的话，最好就现在就开始订了啊，如果早点订等于是省钱啊。好，那看看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呢？墨尔本气温是在 10.6 度到 20.1 度之间，10月份的降水天数大概 13.3 天。然后悉尼呢，气温在 14.4 度到 22.8 度之间，然后10月份的降水天数是 12.6 天。还有阿德莱德，气温在 11.4 度到 21.8 度之间，10月份的降水天数是 10.2 天。再说说那边的景点。大洋路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海岸公路。沿着大洋路自驾，连绵的海岸线壮阔无比，让人发自内心的赞叹自然的伟大。那自驾的朋友最好备一件冲锋衣，一来呢，大洋路气候多变，二来是大洋路的风非常之看人呐。还有就是南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目的地。事实上，它的风景绝不逊于任何地方。袋鼠岛是南澳最受欢迎的岛屿，这个岛上野生的袋鼠啊、考拉呀、海狮、海狗、企鹅呀等等动物随处可见，是名副其实的动物天堂。所以，如果你喜欢动物的话，也不妨去那里看一看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新西兰。虽然说同处于大西洋，但是新西兰的春天啊，却比澳大利亚的春天来的要晚一些。十一期间，新西兰的南岛的很多滑雪场刚刚关门，鲁冰花还没开放。然后呢，不过这个新西兰的景观同样是多样的，旅游业发达啊，仍然有很多项目可以体验，加上机票的涨幅不大，所以去一趟也不算太差。说说那边的天气，奥克兰的气温是在 11.2 度到 17.7 度之间，10月份的降水天数 11.7 天。基督城气温是6到 16.9 度之间，然后呢10月份的降水天数是12天。看一看那边有什么景点啊，既然自然景观相对来说一般，那就要把精力放在玩上了。新西兰南岛的皇后镇上有世界极限运动之都之称，就是这个皇后镇特别适合追求刺激的年轻人啊，15000米英尺的高空跳伞，134米的蹦极，160米的山谷秋千，是不是听着都觉得刺激啊。还有像这个马塔马塔是新西兰北岛的招牌，它的另一个名字叫霍比特人村，是不是一听大家就觉得很熟悉了呢？没错啊，就是这个《指环王》当中的霍比特人。来到这儿，您就像走进了《指环王》的世界一样，总觉得下一个路口就会遇到甘道夫啊，在绿龙酒馆喝杯啤酒，晚上就睡在这个叫袋底洞里，就那个矮人住的地方啊，没准你早上兜里还能多了杯魔戒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指环王》当中跟霍比特人有关的音乐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解析全世界的各个旅游目的地。接下来说一说北美吧。北美的关键词是红叶飘飘。十月是加拿大的红叶季，也是旅游旺季。不过因为地太广人太稀，所以并不十分拥挤啊。十月也是美国的旅游旺季，东西海岸的这个温度啊不冷不热，适合自驾旅游。如果你想体验热带风情，迈阿密和夏威夷也不会让你失望。相比于其他地方，那去北美的机票呢11期间涨幅最小，所以国庆去加拿大看红叶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们来看一下北美那边的气候情况。纽约气温是10到 17.7 度之间，10月份的降水天数 8.9 天。洛杉矶气温14.8度到 25.8 度之间，然后呢10月份的降水天数是 2.5 天。温哥华气温6.6到 13.5 摄氏度之间，然后10月的降水天数 14.3 度。多伦多气温在 7.3 到 13.8 度之间，10月份的降水天数是 11.4。那每年十月呀，其实旧金山的金门公园会举办蓝莓音乐节，超过100多位艺术家将会在7个舞台上同时表演。国庆的时候去参加全球顶级的音乐节，融入音乐节嗨爆的氛围当中，然后在公园草坪上野餐，或者是品尝这个餐车售卖的各色小吃，远比去景点看人山人海要强上百倍。那边有什么景点呢？北美加拿大的这个赏枫圣地很多，最有名的属于加拿大东部的枫叶大道，800公里的公路途经安大略湖、多伦多、金斯顿、圣劳伦斯河等地，一路红叶风光无限。多伦多北部的阿冈昆省立公园是相对小众的一个赏枫叶的地点，适合无法去枫叶大道的朋友们可以到那儿去看一下。另外，黄石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国庆去美国旅行不妨去黄石打个卡。那黄石公园的景点之美、地质景观之奇，还有大峡谷之雄浑，能让人就是看过之后大呼此生无憾呐。 心里刻下一块阴影，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境，清晰透明，就像美丽的风景，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悲伤透的心能不想为散不尽的难过。

这个埃格尔它不是特别的有名，但是这个小城市给人的感受就是很惬意，因为你一般去旅行主要是以放松为主，但是很少有人会选择小城市，都会首先去首都布达佩斯。 对， 但是布达佩斯其实挺闹的，它是属于相对比较闹的地方。如果你想真的想放松，你可以去埃格尔去待上两天。它很舒适，就是你在那个小镇随便走一走，看着日落是一种很美的享受。 哦，就是那个它，你所谓的舒适是因为它那边游客不多吗，还是怎么着？ 作为首都的话，它的游客量还是很感人的，还是很多的。但是它的景区也不像咱们似的每个景区都排队，是很适合出行的一个国家。而且同时在那儿也能感受到很强烈的它那边所谓的马扎尔文化。然后还有一些它当地的一些很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因为它的首都布达佩斯，它可以把它拆开来看，布达和佩斯，一半是老城区，一半是新城区。就是它的景点都是相对分开的，老一点的景点在一边，新一点的景点在另一边，就这样。 哎，你当时去匈牙利之前的时候，你了解匈牙利吗？其实感觉我们有的时候说起来，经常是什么法瑞意节日游啊，或者是什么奥瑞意啊、挪威啊、丹麦，这个匈牙利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比较少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旅游名单当中哈。 对， 你之前去之前有了解过这个国家吗？ 我其实去之前是没有什么了解的。但是去了以后你就能感觉到其实欧洲人民都是很热情的，尤其是他那块儿，他那块儿就是因为大家不太关注，很少有亚洲人的出现，所以他会把你视若珍宝。 看见外国人。 对，尤其是像埃格尔那样的小镇，就所有人对亚洲人，因为那个地方我在埃格尔那块儿，因为是学习待了14天，这14天当中我就只碰到了一家三口一对中国人没有中国人，其他也连亚洲面孔都很少。对，然后那对中国人还是我们在街上散步的时候正好碰到他们，他们是一家三口，爸爸在波兰工作。然后他们是借着周末的时候，正好当天在埃格尔他有一个城堡，他那个城堡里有一个活动，在那个活动上他们想来看一看。 哇，人家在波兰工作，直接就开车去匈牙利。 对对，就很方便。 哦，对，欧洲。 包括它周围的斯洛伐克，就是我们后来还有去一个匈牙利的一个地方叫珍珠市。这个珍珠市，你散着散着步，你就能散到斯洛伐克的境内去。就是它有一条路，那条路的就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这边是匈牙利，那边是斯洛伐克。 哦，然后那你们过去的时候，就是它会有拦？ 不会不会，就是一条路。 就你走过去就好。 对。你走过去 就出国了， 是吧？斯洛伐克，对。 哦，哎，那你们说一说，就是这个小镇很少能见到亚洲面孔，所以他们见到你们的时候， 就是很热情，真的很热情。就是他当地的人，他见到你，就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比较爱吃。然后他那边埃格尔小镇的物价真的很便宜。然后我们6个人吧，大概6个人吃披萨，人均30块。 披萨人均30块， 而且我们本来点了2大张，然后那个店主送了我们一张，3大张，然后还算上酒水，人均30块。 天哪！然后匈牙利人开口说：“我要了命了，来了土豪了！他们竟然点了2张披萨， 对， 然后还送你们一张披萨。 对， 哦，也就是说他们那边消费不高。 对，匈牙利那边是相对消费在欧洲里面是相对算低的。 那是不是它的设施会比较老旧啊，或者怎么？ 您要是跟那种特别发达的国家比，那肯定是相对老旧一点。但是它也没有说破到不能去的那种程度。它还是为旅游做了一些准备，有一些宾馆呀什么的，而且宾馆里面的设施也都很齐全。对， 好，那你再跟我们说一说，还有就是匈牙利让你觉得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点有哪些？ 那可以就算是一个攻略性的干货吧，就里面就是主要说一下布达佩斯，因为布达佩斯其实去之前我也有做一些攻略。但是布达佩斯我们去的时候很巧合的是赶上了它的8月20号国庆日。就如果要是最近想要出行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8月20号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在匈牙利当地，他晚上会安排在多瑙河畔有焰火表演，长达20多分钟。 放20分钟的焰火？ 对，就是他们当地是一个很盛大的节日，这20多分钟的焰火真的特别震撼。特别震撼。而且他当天就在国庆日当天，国会大厦是免费开放的，不用花钱，平时是要交门票进去的。对，然后而且他早上起来8点多钟还会有阅兵在国会大厦前面。就你一天可以干3件事情，而且这3件事情都是一年才能干一次的。 哇、哦， 就很厉害。 而且关键它是其实确实是值得一看的，是吧？ 对， 嗯， 尤其是那个焰火表演，真的特别震撼。 嗯， 对，强烈安利这个。 哦，哎，而且我怎么听说匈牙利是什么一年好几个国庆还是干嘛的？ 对，它是一年有三个国，它叫国庆日，就是、 嗯。 一个是在三月份，一个是在八月份，一个是在十月份，但是放焰火的只有八月份这个。 哦、嗯，为什么他们一年有三个国庆日？ 是为了纪念不同的人物。 为了纪念不同的人物。 对， 所以设了三 人物或者是事件。 嗯，但是都把它称之为国庆日。 对，国庆日。 啊、但是放烟火的只有八月二十号。 对，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那于去看焰火的话，需要准备些什么，或者注意些什么，或者是选位置什么的，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啊？ 早点去是真的，因为那天的人真的会很多。首都布达佩斯的几乎是所有民众都会出来，都会到多瑙河畔去看。 嗯， 然后选位置的话，给大家安利一个叫铁索桥。那个铁索桥畔，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他会在铁索桥畔会放很多焰火。 嗯， 拍那个夜幕下的铁索桥和那个焰火，真的会特别好看，拍出来、 哦。 然后除了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些其他景点也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在。布达佩斯的话有一个地方叫渔人堡、 嗯、 在任何攻略上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真的是它是一个山、 嗯、 但是它可以看到布达佩斯的那个全景、 哦、 它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但是我推荐大家是傍晚的时候往上走、 嗯、 看夜景会更好看，你看着夜幕一点一点降临的时候会更美。 哦，就是沿着那个山来一路登上去，然后呢伴着夕阳西线啊， 对 吧？ 对，然后尤其是它夜幕下它会放很多灯、 嗯、 开很多灯、 嗯、 你在渔人堡上看那个灯光的效果是很好的， 嗯， 全程的那种灯光的效果也是很适合拍照的地方、 哦、 还有一个要推荐的是，就是在攻略上大家可能会查到英雄广场， 嗯， 这个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广场，但是在它的旁边有一个叫布达佩斯动物园，这个动物园在它当地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人很少， 嗯， 它没有什么人，但是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它比国内的一些动物园要比较有意思一点。 哦，哪个地方有意思？ 就是孩子可以很近距离的接触到动物，比如说像羊这种比较没有危害性的动物，它可以直接去喂、 嗯、哦， 而且旁边就有，你投个币就可以买到饲料，很方便。 哦， 它那个篮子全部都是开着的状态。 哦，就是孩子可以走进去。 对， 但是它是划分区域的吧，就是 对， 比如说这些是猛兽区，那边是这个温柔的小动物区域。 对 吧？ 对、 嗯、 就是有一些你看着它那个门是开着的，你就可以进去喂，旁边会有卖饲料的机器。 哦、 嗯，而且还挺全的，那个公园的动物有很多国内看不到的动物，就比如说像它有一个就是有点类似浣熊，但是具体的名字我不是特别清楚，它有点类似，长得有点类似浣熊，你一跟它招手它就会这样立着，特别可爱的那种、 啊、 而且它有很多，你在外面一挥手很多只同时立着。 哦， 嗯， 哎，你说的是不是那种就是挺瘦瘦的跟黄鼠狼似的那种的？ 有点像，很小只。 哎，我知道那个叫什么动物来着，我忘了。它其实是会，比如说他们有的时候是群体行动，然后去出去吃东西的时候，会一群动物在吃东西，然后有一只是站起来，有一只站起来是放哨的。 对。 然后一只放哨，哎，那个动物叫什么来着？脑海当中、马上就想，那个也可以近距离看吗？也就是跟它接触吗？ 只有一层玻璃。 哦， 对，它还是因为那个是会有攻击性的，它还是会有玻璃的。 哦， 然后包括像狮子、老虎这种，我记得我当时还特别逗，有一只狮子在那趴着， 嗯， 我强行跑过去跟它合影，因为它有一个就是玻璃，然后也任何遮挡物都没有，我就过去跟狮子合影，至少照片看起来你是跟狮子很近，根本看不出来有玻璃这种。 哦、嗯、所以他们的动物园建设的是比较有特色的，是吧？ 对，就是如果带着孩子去的话，动物园是比较容易吸引孩子注意力的。它还有一个大剧院，就类似国家大剧院吧，它那个名字。 嗯、 然后可以上网去搜、 嗯、 这个大剧院呢，是比较适合家长来去听，因为他会放一些高雅的那种音乐会、 嗯、 小孩子的话，如果带着很小的孩子，他可能不太能听懂那种东西、 哦、 然后那个是属于很金碧辉煌的那种建筑， 嗯， 也是可以看一看的。如果买东西的话，他有一个叫大 市场，翻译成中文就叫中央大市场，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的菜市场，但又没有那么混乱。就是买东西的话，它会相对的比较便宜点，而且在那个市场里面比较全面，你可以买一些纪念品这种东西，它当地比较有特色的服装什么的，都有。 哎，那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匈牙利那边人的这个作息习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经常会有朋友回来反馈说，哎呀，去欧洲旅行最害怕的就是比如说碰到一些周末的时候商店都锁门， 对， 然后连个人都没有，然后买个东西都买不着。他们那边呢 有，也是有这种习惯，周日的话他们都不开门 啊。 周日如果你买东西的话一定要周六提前买了，他周六也会有的地方也会早关门，周日是完全不上班的 啊， 人家是会给自己放个假的，除非是有24小时便利店，但他那边24小时便利店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多。 你见过吗？你有进过那种24小时便利店吗？ 没有，没有什么印象，一般都是周六提前采购好了 啊， 把周日的东西都买出来。 嗯嗯嗯。 然后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教堂， 嗯， 欧洲的教堂都是很有特色的。因为我参观了很多教堂，我觉得它看起来，至少在我这个外行看起来都差不多， 嗯， 可以选择一两个适当的去看一下， 嗯， 然后能喝酒的人一定要推荐一下匈牙利的红酒， 哦， 很有名，它有一种红酒叫公牛血，公牛血很有名。就是属于比较烈一点的，比较适合男士去饮用，男士会觉得很爽，喝完了之后。还有一种酒叫埃格尔之星，它是属于相对比较柔一点的，可以适合女性去尝，它有点酸甜的那种口味，就不太能喝酒的可以尝一下。 匈牙利的这个红酒啊，他们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渊源历史或者是特点吗？ 他们其实最主要的是葡萄的选择，一般的酒窖他们都有自己的种植园，他们会在山上种植那种葡萄，像别的国家可能对葡萄的筛选没有那么重，他们对葡萄的筛选真的很重要，就是特别特别好的葡萄拿来做红酒，然后稍微品质稍微不好一点的拿去市场卖。对，所以他们的种植，他们的红酒都是很高规格的。 那如果要去了的话，就真的是去喝红酒，买红酒，是有比如说特定的商店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推荐吗？ 我觉得买红酒的话，可以查一下他当地的酒窖。你直接去酒窖买红酒会很便宜，而且很纯。 它 不会像商店一样，商店的话可能价格就会稍微贵一点，包括免税店也会比较贵一点。但是如果是他当地的酒窖里面的话就很便宜。我当时买的是公牛血，在他那个酒窖里面买的，才30几块钱人民币一瓶，很便宜， 很便宜， 而且很纯正。而且有的酒窖如果老板很热情的话，他可以带你去参观，然后直接从那个木桶里给你打出来，让你现场品尝。那个木桶的感觉，它的木桶香真的很重，它是跟咱们买瓶装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那他们这个公牛血，你一直跟我说什么这个特别好，而且听这个名字感觉也特别带劲，这种感觉。你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公牛血，它到底是一种什么酒啊？ 这个公牛血是一种匈牙利很有特色的一种红葡萄酒，然后呢，它在世界上还是挺有名的，就是在红酒界还是很有名的。然后呢，它是由4种葡萄经过发酵窖藏来成的，它的颜色是那种深红色，口感比较偏干裂一点。所以我说刚刚说比较适合男士 是吧？喝的就是我们说劲儿大， 对，劲儿大，真的是劲儿很大。然后像一般的餐厅的话，在酒水单里面它一定是放在前面的， 就是红牛血， 对。公牛血， 公牛血， 对， 不是红牛血， 公牛血。然后这个公牛血，像一般的饭店，它会有卖一杯的，你可以考虑买一杯，这样的话也不会担心说太多我喝不了。对，按照杯卖也都很好。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驴友伊迪，然后呢，他曾经在匈牙利啊游学过20多天，然后今天我们会请他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匈牙利度过的那段时光，以及匈牙利给他留下的一些印象，说不定对您的出行能有所帮助。接下来的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大帅。 轻轻散发着光，彩绘的茉莉窗，装饰着感叹是焦糖。 谁谁谈了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竞争方向看见同为一副身法四季都有花上 再放 再进行上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都就都一样 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故乡老街》，王诗唱作词，吴迪作曲，金志文演唱。 瓦松连着青翠，江水抱着玲珑，

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有那种下午你上船，然后坐一宿，在船上待一宿，第二天早上会把你渡到另一个码头，然后你在那个码头上下来，就可以。这种在船上待一宿，你可以游览多瑙河两畔的各种夜景，是很美的。而且船上有各种的像吃的呀喝的呀。 那它有住宿的地方吗？ 有，设施很齐全的。 那其实就有点像小游轮，但是它没有游轮那么大和豪华，是吧？ 那个船也是很大的 啊，也是很大。 对，因为它的设施很齐全，但它就是短期的，就是一个晚上。 啊， 如果您晚上想看多瑙河畔的夜景，想拍一些照片留作纪念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刚才你说的时候说什么多瑙河上的游轮，我还以为就是那种我们经常会出去玩的时候说，哎呀，就沿着哪条江，沿着哪条江上去以后坐上去半个小时给你送回来了，我以为是那种感觉呢。 不是不是，它是就是跟那种十几好几十天的游轮比起来它算短期的，但是跟您说的那种半个小时比起来它算是很长的。 很长的一个， 它能大概就是一宿吧，你可以在游轮上休息一宿，就是很惬意的放松，你再点一杯公牛鞋。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那种感觉还是不错的啊。坐游轮啊，好，这不错。还有吗？ 然后还有就是给女性朋友们推荐一个必须去的地方，叫西站广场。它是一个号称购物者的天堂。西站广场是属于那种在整个欧洲都算比较大的商场。然后里面就是化妆品啊、包包啊、衣服啊都有。而且就是如果您的身材是属于比较胖型的，一定要去欧洲多买一些衣服，因为在那里你根本不会担心说有买不到的衣服，各种牌子而且都很便宜。因为它离原产地很近。 那其实那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像这些商店他们的奢侈品是有奢侈品吗？是打折的吗？那种的像奥特莱斯那种的吗？ 是会有，它在布达佩斯，您在网上找攻略，它会有一条，就是有点类似咱们的金宝街的那种，一条全都是那种奢侈品街。那条街上会有一些奢侈品牌的一些专柜。跟国内的比起来，它真的是便宜了很多。因为奢侈品本身它的价位就在那摆着，但是它跟国内比起来，它的价位真的是便宜了很多。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看有很多中国游客去那儿去买去。 就是专门出去扫这种奢侈品的人。 对。所以他那儿对中国游客是很尊敬的。因为他觉得你很有购买力。然后他会很耐心的给你介绍各种的衣服呀、包包呀、鞋子啊都会介绍。 他们一般用什么语？ 英语的话，如果是在布达佩斯会有很多人会说。一般的您去布达佩斯的稍微大一点的餐馆，都会有那种专门跟您说标准英文的服务生，包括酒店的前台。酒店前台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们当时住的是四星级的酒店，那个酒店的前台的小哥是一口流利的英文而且是很标准的，不会担心有口音听不懂像我们每天出行必备的就是问他路因为他首先对当地他很熟悉说到路，匈牙利的地铁不要介绍一下，匈牙利的地铁尤其是一号线，这是给我印象深刻，就是很古老它都是那种铁皮的那种车然后就感觉摩擦的声音也很巨大，感觉要 快要散架了。 对，要散架了。然后每次关门的时候它那个声音一旦响了之后千万不要再上了，因为它那个门是咚一下就关上了，跟咱们这边不一样 不是咱们那种是滴滴滴滴滴咚关上， 咱们是缓慢的关上它这边是一下就关上了，如果你真的被夹上你可能就没命了那种真的很危险的就千万不要去赶他那边的地铁嘛，而且他每一站的停留时间也不是特别长他不会像咱们就是弹性的停留比如说大站的话人多的话就会多停留一会儿但他那边不是，就是每一站停留时间都很短，大概就那么几秒几十秒的样子 匈牙利他们就是他们国家的交通发达吗？ 交通的话如果您去我之前提到的埃格尔小镇的话，那它的交通主要其实是以自行车和步行为主，因为它那个小镇本身很小你去很多地方可能步行就可以直接到达而且其实就是在那种小地方你走一走才会有当地的那种感觉才会更有感觉然后像首都布达佩斯的话它有地铁然后地铁的话你可以买它那种票，也有公交地铁和公交都有，然后基本上你想去的景区都能到但还是会比国内多走一点因为它的公交和地铁只能把你渡到一个地方，然后还是要走一点然后建议提前就规划好路线看你想去布达的景区多一点还是佩斯的景区多一点这样的话 你可以选择在离景区多一点的地方住下， 嗯， 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 嗯， 虽然它也有地铁什么的，但是它地铁停的站还是比较大的。 哦， 对，它的公交车， 嗯， 它那边的公交车，其实我们当时的时候还挺糗的，就是有一个尴尬的事情。 嗯， 它那边我们买的是那种。就是算是通票吧、 哦、 就是公交地铁都可以坐，然后他如果您要是去的人比较多的话可以买他那个团队票， 嗯， 就是他有一张或者两张那种就给你一张，然后那上面写清楚是团队票、 嗯、 两个人还是三个人以上就可以使用， 嗯， 但最多不超过五个人、 哦、 然后这样买的话会比一个人买要划算一点。 嗯， 如果您只有两个人的话，我还是建议买个人的，或者是你们要分开的话、 啊、 那买团队的票就不是很合适。 嗯， 然后他的公交车是很自觉的，如果你买了当地的票你就上去打卡， 嗯， 然后如果你没有买，你买的是团队票这种的话也不会有人查你的票。 哦， 他就很自觉，因为他当地的法律是很严重的，如果他上公交车没有买票被查着了、 嗯、 要罚20万欧元。 哦， 所以惩罚力度很大，所以大家都会买票，没有人不会去主动的打卡。 哦， 对，但是而且他也没有人查票，他是抽查式， 嗯， 就是不定期的会有人上路去抽查看你有没有票，但是他不会、 嗯、 你每次上车都有人查票，他很自觉当地的人。 嗯，明白明白。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各大攻略都强烈安利的一个地方，就是、 嗯， 纽约咖啡厅， 嗯， 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在当地。 嗯， 这个地方如果要是去的话，建议您到布达佩斯的那一天就开始预定，因为它真的是订不上。 就是一个咖啡厅。 就是一个咖啡厅，就是比如说你，我们当时订的是大概5点钟， 嗯， 然后进去，然后进去之前我们4点多钟到那儿的时候就在那儿等，大概就是不到5点钟不让你进去，5点钟还不一定能进去， 嗯、 因为不一定有地儿。 哦， 他的桌子每一个都是满的，但是他那个咖啡厅的里面装饰就很豪华，很欧式风格，你进去可以随便的拍照、 嗯、 而且也有2层，而且还会不定时的有钢琴的表演。 哦， 有小提琴乐队这种的。 嗯， 所以就是一个很高雅的地方，然后你进去的话可以点一些下午茶什么的这种东西。 嗯， 消费水平相对于是比较高的 啊。我刚才就想问这个这么难预约的，然后是不是也会价格贵一些，大概会人均多少钱？ 反正就是在国内下午茶的基础上再高一点吧，那样子 啊。所以就是你觉得它就是之所以那么火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除了就是它的装潢装饰， 对， 然后它的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口口相传到最后带来的一种效应。 对，没错， 是吧？ 它其实就是一个装饰很好，然后里面这种各种像配套的钢琴这种表演很好的一个咖啡厅。 嗯， 其实我个人觉得它里面的吃的不是很合我的口味 啊。 对，尤其是一些饮品什么的，因为欧洲人嘛，就他们吃的东西都比较甜。 嗯， 就是因为我是亚洲人，就比较不适应这种特别甜的东西，所以有点吃不惯。会就是去欧洲旅行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那儿有一个算是一个传统吧，就是如果你要是吃完饭之后要给人家小费， 嗯， 有的饭馆会在那个账单上把小费给你算进去， 嗯， 算进到总价去。我们之前有吃过一次，就是吃那个西餐， 嗯， 然后吃西餐在里面他直接把小费给我们算进去，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要再给人家小费。 嗯、 后来人家说不用了，我们就已经给您算进去了。 啊、 结果 服务费算进去。 结果一看，小费算了一份菜的钱。 啊，好好好， 就是真的还，他是按照你消费的20%来算的。 哦， 嗯， 嗯，对，你能习惯这种小费的这种习惯吗？嗯、 其实是比较不习惯的，因为你在国内的话、 嗯、 都不需要这种小费的这种东西嘛。 嗯嗯。 但是在国外的话，人家就比较讲究这个，人家觉得给小费是一种礼仪。 嗯、 即使你去再小的地方，如果是在饭店的话，也是需要给一点的小费的、 嗯。这一般会给多少钱啊？ 他当地通用的货币是福林， 啊啊， 福林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和人民币兑换的比例大概是1:38， 嗯， 就是1块钱人民币可以换38块的福林。 哦， 对，所以他的可以换的还是挺多的。 嗯 嗯, 嗯， 对，然后你给他的话大概就是不一样，你觉得、 啊、 觉得服务好的话大概就、 嗯、 就可以多给一点，一两百福林那样子。 啊啊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其实那也不贵，也不多啊。 但是 架不住天对对给，天天给。 不不不，这我说的是像，比如说像给您提箱子这种，给一二百。如果是饭店的话，它就是好像是百分之多少 啊？就按照你消费的多少， 对，按照消费的多少 是吧？ 即使你觉得他没做什么，可能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会觉得，哎，我没做什么，你没给我弄什么呀？但是人家这是传统，就还是要接受这种 啊。 而且就他那边货币的话，面值也是很大的。如果您去像埃格尔这样的小镇的话，还是建议您换一点零钱出来。因为如果你在机场或者是在他那边有一个银行叫 OTP， 在他那儿如果要是咱们换的话，可以直接用银联卡换，或者是当然用信用卡也都可以，用 Visa 卡也都可以。然后换钱的时候，他会银行默认给您出来一两万的大面值的那种。但实际上可能你在买东西的时候花几千块钱就行了，或者是花几百块钱。我们在埃格尔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他那个以前的面值很大嘛，代表了很多。我们去超市，我们花了2000多，给人了一个10000的，人家找不开，就很尴尬。当时，对，可以去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超市。去换一下，就买随便买个东西，然后你换一下钱，顺带，因为大一点的超市它可以换得开，你像小一点的地方它换不开， 真的换不开哈。那我都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匈牙利这个地方它的治安情况怎么样？你感觉？ 我们去的话，整体感觉还是挺好的。但是毕竟人在国外，建议您还是结伴出行，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每个地方都会有那些就心思不太正的人，他还是会，如果是一个女生的话，他就会盯上你。对，然后其实他那边也有那种观光巴士，然后还会布达佩斯会有很多会说中文的人，然后中国人游客也比较多， 就是在他的首都那边， 首都 是吧？ 首都的中国游客也比较多。 然后那边的就是整个的我们说住宿条件怎么样？ 住宿条件还可以。布达佩斯的话会有各种星级的酒店，您可以在一些 APP 上就可以直接订。 我想问的是你那边那个小镇怎么样？ 小镇的话其实有点像咱们这边的郊区，就是主要以一些民宿为主 啊， 就是一些小的家庭旅馆，那种。但是住宿的话，其实埃格尔我建议您其实一天就可以玩完，因为它那个小镇真的很小，但是很值得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那种韵味。所以如果您是住一晚的话，只要它干净利索那种民宿就可以。 那我想问，因为你是也是过去留学啊，你有没有去了解一下就是那边的这个整个的学术，就是上学呀、学校啊那边怎么样啊？你感觉？ 当然如果是跟那种教育水平比较高的英国相比的话，那它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 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好。但是在它当地的话也会有很好的大学。如果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这种留学的资讯。因为它当地的物价水平它算是比较低的了，所以很适合去留学，您可以节省一些开支。 好的，非常感谢伊迪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这个他在匈牙利留学期间的一些分享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来自于柏辽兹的管弦乐作品《匈牙利进行曲》。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娱乐72遍》，我是大帅，再见。